北京时间呢来到11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同样是一屋子的大来宾，他们到底是谁呢？稍后跟大家亮相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三位主要的来宾，就是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旅游达人大玩家。首先进入大家眼帘的这位女嘉宾是我心里最美的女神，她就是任斌，有请。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不能太内敛，一定要大点声，抢着麦克风说。 好的 好，坐在任斌旁边的这位呢是他的同事沙松，有请。 朋友们大家好。 啊，另外最后这位叫齐一超，我每次都怕念错名字，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好，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呢，应该是很多广播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著名的旅游玩家于玉，有请。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丽娜，于玉。 你看看这个于玉多会找镜头，自己又找镜头来了。 不是，现在增加了新功能了，我就赶紧面对镜头。应该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那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话，没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现在。看到的朋友就看到我手上这个小粉牌了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发来短信或者是留言和我们交流互动。很多喜欢比赛赛事的男同学们今天可是有福了，我们三位大来宾是主要做体育旅游的。全球有什么著名的赛事啊，赛事应该怎么玩啊，今天的两个小时潮流梦工厂挨个给您盘点一番。哎，首先抛砖引玉吧，我觉得从这个谁彬彬开始，哎呀，彬彬稍微有点，还是从任斌开始。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体育赛事，然后去工作的时候有哪一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也是2015年的时候刚刚转到这个体育行，这行，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而且是我现在唯一这个经历过的大赛事，就是2016年的欧洲杯在法国巴黎。 另外呢，旁边有没有同事有补充一些？ 其实说今年啊， 你们得抢着说。 这个首当其冲呢，肯定是现在这冬奥会了，啊，冬奥会是首先第一个。那么其次以外呢，就是今年的世界杯。那世界杯4年1次，而且，这一次呢，可以说是近3届以来吧，啊，离这个中国球迷最近的一次了。那么今年呢，俄罗斯世界杯啊，这个是在离咱们国家很近的俄罗斯举行，而且这个中国球迷观赛很方便，很便利。 你去了吗？现场？ 比赛是6月14号， 哦，还没到呢，是吧？ 对，而且相信这届俄罗斯世界杯呢，是众多这个体育迷们啊非常憧憬的一次比赛。当然除此以外呢，这个每年的 NBA 总决赛，对吧？美国的，还有今年刚刚进行完的这个美国超级碗，橄榄球超级碗。然后还有这个 一年一度的欧冠决赛， 对，一年一度欧冠决赛啊之类的。 刚才补充的这位叫沙松哈， 是， 对， 你们得盯着点镜头。你想，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对吧？我相信今天三位给我们主要介绍的这些赛事，都是很多体育爱好者特别关注的赛事。其实提到我们刚才进入第一时段这个板块叫潮流风向标，就是首先，三位嘉宾以及我的好朋友于玉以及我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年可能即将要发生或举办的一些大的赛事，肯定是很多体育迷即将要到现场去观赛，或者是到时候准时守在电视机旁看的。首先我为大家盘点一下哈，平昌冬奥会就甭说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吧？ 对， 这个礼拜最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了。你们有没有同事到现场去啊？ 有。 真的啊？ 对， 好羡慕啊。 咱们挺多同事去的。 对 啊，其实呢这个冬奥会啊，大家知道它是这个平昌，但实际上这个冬奥会项目呢它比较特殊啊，它实际上分为两个大项，一个是雪上，一个是冰上，那么这个雪上项目呢是在平昌，冰上项目呢是在江陵，实际上不同的。简单来讲呢，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个滑冰啊，一些比赛啊，这些都是这个冰上项目在江陵的。像我们看到一些什么自由滑雪啊，一些还有一些什么跳台滑雪啊之类的啊，这些呢是在这个平昌进行。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冰和雪是分开的， 对， 因为雪比较要求自然条件， 对， 一般户外的较多，然后呢冰一般都是室内的冰场嘛，对吧？无论是速滑、花样这些。 对吧？ 是 这样， 没错。像2022年，咱们不是也要办冬奥会嘛？ 对。 然后可能冰上就是在咱们北京了，然后雪上项目呢，应该就会在张家口的崇礼。 嗯，所以说这次平昌冬奥会特别备受我们瞩目的原因，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期待下一届就我们该举办了，所以我们相当于练练冰，预预热。 是 对吧？ 对， 于同学，你这表情是一个标准的微笑姿势。你这是 我是在想，其实我们每次大的赛事之外呢，肯定会引起当地的民众，就是咱们本身的 关注， 对关注。特别是今天我有朋友也跟我说，说要带着小孩一块儿去看看滑冰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可能对未来的下一代的培养，可能很多人通过这种赛事关注到体育精神，关注到这项赛事本身的意义，有意义的性，所以呢，他们就会去。关注到赛事当中，充满着力量。 对，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一堆人点赞，下面就有这个沙松你的粉丝底下写的，这叫什么艾玛李梦君说沙松沙松沙松，没有具体内容。 这是你的什么粉丝啊？ 这是我的老婆。 是吗？真的吗？ 你这句话不应该说， 有暗示吧？ 你就应该说，哎，这个人我不认识。 我比较诚实。 等等开始十分钟就，哎，没办法。 意外啊。 好，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包括看到我们嘉宾的真容，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跟我们交流吧。好，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了这个冬奥会，也就是现在的热门话题，本周的平昌冬奥会开幕了，2月9号到2月25号，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呢这次不用熬夜是吧，跟我们基本上也就一个小时时差。 对对对， 所以呢看比赛比较舒服。啊，大家喜欢冰雪爱好者都可以在电视机前好好看看。当然我身边有几个特别喜欢滑雪的大咖已经飞过去了。真的要去现场看，提前在网上买好的票。是吧，我觉得现在信号挺高清的，大家完全可以边看我们边看比赛。 好主意。 好，盘点一下这个冬奥会结束之后，就是2018年的羽毛球汤姆斯杯，大概是5月份。汤姆斯杯应该说羽毛球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近几十年吧，基本都是我们是冠军哈，没挑。所以呢，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比赛。今年呢，将会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举办汤姆斯杯的羽毛球赛，中文就咱们一般称汤杯，对吧？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男子羽毛球团体赛了。所以这个比赛最开始创办于1948年，然后呢，今年的这一个呢，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新老队员的交替，应该说是一热点。羽毛球比赛我没有到现场看过，我不知道这个场外有没有像什么 F1 啊足球赛一样那么热闹。 我估计肯定有。 你们也都没去过现场吗？ 羽毛球呢实际上它有啊，但是就是相比说足球啊篮球啊这种大项目呢可能稍微少一些。毕竟这个羽毛球的一些双方队员之间的身体激烈的碰撞啊，比较少啊，基本不会出现嘛，对吧？也没见过有人扔拍子打人啊。对， 我觉得这种运动还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去看那 NBA 的时候，还没进场就感觉有人那敲锣打鼓的那个特别激烈的那种感觉， 跟这个比赛本身的性质有很直接的关系。 对 哈， 对。 好，说完了这个呢，就是2018年一个特别重头戏——俄罗斯的世界杯了。足球爱好者特别喜欢6月14号到7月15号。这个呢是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这段期间呢，将会在俄罗斯境内11座城市的12座球场里举行，还都不在一个城市。 对， 这基本到时候又会激发年终的一个环俄罗斯旅行热。 是， 你要想看几场比赛的话，不同小组赛还得跨城市，一边旅着游一边看比赛。 哇，那可得穿暖和点儿。 6月份 哦，那边 六月份是吧？ 6月份的话，好像有的时候听，去过的同事说，也是有的时候会要穿毛衣啊什么的。 哦，不好说哈， 气温可能会在10度以下。 对， 就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因为它国土面积大嘛。 对对对，没错。 我就是你也带4季的衣服， 是是是， 是吧？ 对， 看 A 组小组赛的时候穿短袖，到 B 组的时候，哎呦得把羽绒服掏出来。 当然也可以在当地就买了。 哇，这个其实是我们下一个议题，就是你在享受赛场旅游的时候，大概得备多少银子在身上？ 说现在可以置换，你可以跟人家没准换纪念品。 就是看 A 小组赛的人和 B 小组赛，可以网络上联络一下。哎，我马上要飞赴 B 小组，然后咱们俩换一下衣服。 哦天哪，这个其实投资还是挺大的。怎么说呢，这次的世界杯是首次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行。同时呢，也是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世界杯再一次在欧洲举行，也是好多届都没有在欧洲举办了。 哎，其实在俄罗斯举行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就是旅途上来说比较近呢，比较方便。 近吗？7个小时、 那你比去德国什么欧洲那边可能方便点吧。 对，你要相比之前 好一点， 2010年和在南非2014年在巴西来说，那都需要10几个小时。 对我们来说守着电视总比夜里3点半起来强是吧。 对，可以一边这个听着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哈，然后这个 为什么是音乐广播，为什么不是青年广播？ 我们青年广播啊。 哦、oh, no，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你的粉丝在网上留言？ 跳错频道了你。 你不好意思， 我使劲给你找找啊。没有，真的只有艾玛还一直在喊杀松杀松， 原来是这个原因。 太支持我了。 然后还有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是怎么一年两次吗？在这个7月30号到8月5号。然后就是2018年的亚运会，今年有一亚运会在8月18号到9月2号这段时间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雅加达曾于1962年举办第四届亚运会，然后呢，这一次也是第二次举办了。之后呢，还会举办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第18届亚运会的协办城市是巨港，它应该是也有不同的城市在承办这次亚运会。2018年还有一个重头戏的赛事是男排世锦赛，8月10号到14号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共同举办。哎，现在流行组合着办哈，对于这球迷来说够累的。我觉得上次日韩世界杯我还能理解，因为他们国土面积都小，离得又不是很远。像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其实还 有 点 距离， 对吧？他不是， 可能他们是想用这种赛事让促进当地旅游消费。 俩人商量好了，咱俩也别竞争了，咱一块儿办吧。 对， 其实一起承办也好处就是可以分摊一下经费。 对， 不是赚钱的吗？ 就是你要花钱先去办这个事儿，对，你的成本会大家一起来、 哦、前期投入是吧？ 对， 对，成本会降低很多。 哦，这是一个好办的。然后另外除了男排以外，其实大家更关心这个排球是女排，9月30号到10月21号，你看这个时间跨度比男排要多得多。男排就4天，女排是22天。这个将会在日本举行。另外呢，日本呢到时候负责把视频信号传播出来，我们国内也会现场直播的。所以在9月30号到10月21号期间，跟我们也同样没什么时差，到时候喜欢排球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了。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10月1号到10月12号，估计没有什么人关心，我就不说了哈。2018年还有短池游泳世锦赛，12月3号到12月8号，这个比赛时间呢已经定了。那现在经了解，到时候会在我们中国的杭州举办，这也是国内承办的一个比较大型的赛事。另外2018年的国内外重要的赛事，如果有个列表的话，我们就看看1月15号到28号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应该是四大网球公开赛的赛事之一，红土赛场。 对对对， 它其实算是硬地吧。 硬地是吧？ 因为红土应该是法网。 哦，法网是红土。完了，没意思，显着我很专业的机会错过。好，删掉刚才，我们继续。下面呢，还有3月19号到25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在意大利的米兰，这是我们国内的朋友们比较关注的。4月7号到22号有女足的亚洲杯，举办地在约旦。刚才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今年可能即将要举办的大型的赛事，像世界杯啊，像这个羽毛球赛事应该说每年都有，但是像世界杯还有刚才像说的冬奥会，这些都是每4年举办一次，是非常难得。所以今年碰到了世界杯又有冬奥会，大家可以霸住屏幕好好欣赏一下体育赛事的盛宴。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全球著名赛场外赛事门口之外的嘉年华。我相信很多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朋友或小孩，小孩还好喜欢热闹，尤其是太太们一听说哎呦老公喜欢赛事都头疼，因为在家就霸着遥控器在这个体育赛事期间，尤其赶上全家出游，如果赶上一个赛事老公基本没影了，就去看比赛了。很多人经常暴露就是 这种内心说，哎，我老公经常佯装是带我们出去旅游，结果出去今儿看比赛去了，完全不顾带孩子出去旅游这件事儿，很多人来抱怨。但其实我们今天就想啊，全家出行在看比赛的时候完全可以成为全家的一项运动。比如说门口我们提到了，在赛场外是有体验区，还有商品区，还有嘉年华游乐区，可以满足不同人，比如孩子可以在体验区和互动区玩，然后太太们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老公就赛场里看比赛，这是一个多么完美。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主要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位主要嘉宾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去了那么多的全球赛事，印象有没有特别深刻的这些赛事和有意思的嘉年华？ 其实就是尤其是近几年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全家出游啊，已经成为这个我们叫做体育观赛吧，一个热潮。其实去现场观赛的很多人啊，他们并不是所谓的这个真球迷。那什么真球迷呢？就是说天天守着这个电视啊，夜里两点啊三点啊，然后看这个直播的人。那么大部分人呢，一是抱有这个对比赛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旅游的憧憬，另外一个呢，就是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呢赶上一个很好的热度，以前老看球，但是很少能够在现场观看这些比赛啊，这么的一个一个期望跟期盼吧，这么一个因素。那么确实啊，这个在比赛现场，那么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都是现场的比赛。其实呢，这个除了比赛现场之外呢，有很多这个周边很有意思以及很好玩的事情。那么最近我就来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么在2017年6月份，对吧，六月初，欧冠决赛，就是足球的一个赛事啊，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足球迷都知道啊。然后当时这个比赛呢是在威尔士举行的。那么这次比赛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在比赛的这个球场之外，在比赛日当天，那么弄了一个嘉年华形式的活动。那么里边有什么呢？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什么买一些纪念品啊，一些小商铺呀、之类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可以玩一些这个游戏机的足球游戏。然后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弄了一个叫做这个水上球场。 水上球场， 对，它的一个所谓叫做这个悬浮球场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它是相当于在一个小岛上吧，然后上面弄了一个这个足球场地，那么这个球迷呢可以在上面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足球相关的一些活动跟游戏。 那不会最后这些看球的人都跑出来玩游戏吧？赛场上没有人。 对，所以他这个活动呢是在比赛开始之前进行的。对，所以说很多的咱们球迷啊，一般看这个直播或者转播之类的啊，都是看到这个比赛现场当中的一些镜头，就他周边的呢可能关注的少一些。而且这个每到这种大赛，就是大型赛事啊，这个不管是这个四大满贯也好啊，然后这个不管是这个足球什么世界杯、欧洲杯啊、欧冠也好，还是这个篮球也好，整个城市呢，其实它在比赛日之前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啊，都会这个装潢上带有这个重大比赛的这个元素。那比如说今年我们去英国的时候，那么你从飞机上一下飞机的时候，在机场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卡迪夫，就是威尔士主办的那个城市啊，这个一些图片呀、一些 logo 啊， 气氛就已经有了。 对，然后它会挂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图，就是一个蓝龙，蓝色的龙啊，然后下面是这个欧冠的奖杯啊，然后写着这个双方对阵的球队。而且呢，这个当我们坐车从机场前往这个城市的时候啊，走这高速公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尤其是在比赛日当天，它高速上不都分车道吗？那么它一边车道上写的是这个尤文图斯的这么一个缩写，就是你尤文图斯这队的球迷呢走这个车道啊，然后你这个皇马球迷呢走另外一个车道， 怕掐架是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吧，但是可能有一定因素所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足球的元素啊，在这个城市当中， 意大利这个足球一定要小心，气氛是非常重要的， 对， 局面一定要把控，一不留神，你是做足了准备，都不一定能把控现场的情绪的。 对对， 本身就比较奔放 ， 性格是吧？主要是阳光好嘛，阳光好的国家就是热情。 说好听点是热情，说不好听就控制不了情绪。 对，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他说的不光是足球，在我在美国啊，这个生活这几年之外呢，我也挺幸运的，特别是我负责采访工作，那 NBA 的这个去年的这个就是金州勇士夺得这个冠军之后有一个大游行，其实也在这个现场我去感受了这个万人欢呼的这种场面。那包括其实 NBA 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我还挺有幸运的，是因为跟他很有缘。那在12月份的时候，我去这个德州出差的时候，特别去到了这个休斯顿。当时呢，就像你说的，其实我也不是专门的球迷，但是就是真的平时在电视里看完了，到现场感受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休斯顿是火箭吧？ 火箭队。 是的。 当时呢， 终于有答对一个。 因为当时之前不是休斯顿有咱们的这个林书豪， 对， 这个是咱们华裔的这个球员。那之后林书豪之后呢，现在还有一个华裔球员，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呢，那其实，在好几个城市其实也可以看到 NBA，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到休斯顿去看这一场有我们中国球员的这个比赛。可惜他当时只是一个这个备选队员，但是当天没有上场，但是他只是在这个备选席那块出现了几次。他真的很高，有2米多， 真的很高。哦天哪，你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你这个跟我一样外行的本性。 这球员就是号称大魔王的周琦。 啊，周琦是吧？啊，对， 看见了吗？ 所以当时你知道吗？ 专业， 没错。我觉得，但是我们看的，其实我之前也上网搜索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也想，当时就像你说的，我们去买了很多的这些纪念品，然后穿着 T 恤，我发现，在比赛开始之前，有这种乐队，就是有的人自己组成这种鼓乐队，然后叮了咣啷，从一进门开始就开始敲，他们组成 这个国内有啊，你去看国安的时候，是吧？吹小号的，吹喇叭。玩的， 对， 什么都有啊。 然后还有的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卖纪念品的区呢，这个区是特别的有这种不同档次的，我觉得人山人海的。 我跟你说，我们赛场更牛 啊， 门口就是卖这种简易版乐器的，现买可以现几个人不认识都是球迷，找同一队的支持者，现组一乐队出来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天哪，厉害， 对吧？因为我就碰见过，有一次在去看那个在工体看国安的比赛，有几个人真的不认识，但在同一个摊儿买了不同的小喇叭，几个人。后来坐的又挺近，后来换到一起，还一二三，咱们一起吹啊！现场组一个， 对， 所以说这个比赛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现场的气氛， 是 最重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比赛其实可能外场的这种活动，可能像嘉年华来说的，可能种类不一样。特别是我在德州的时候有一个赛马比赛，但这个赛马比赛呢，它门口的一些设置的项目就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教你怎么去赛马，当然你只是看赛马，但是跟赛马有关。也还有赛牛，就是把就相当于普及当地的文化，专门有一个牛仔在那边教你怎么去套牛，然后小朋友们就去试一下，然后我当时还亲手试了一下怎么去把那个绳甩出去，然后再蹬出来，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就看你这个能不能准的 巧劲儿，是吧？ 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个人理解，场外这些嘉年华的项目是对比赛本身一个预热。一个比较好的补充，如果在看比赛之前，我觉得先感受到门口这个卖纪念品的气氛呢、包括球队的球衣在那买卖呀、包括体验区，让我马上进入到看比赛的模式里。 哎，其实美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家庭，特别是去看 NBA 之类的，他们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特别愿意、就是比如小朋友，就是他愿意坐在爸爸肩上，而且美国当地还有很多爱画这个脸上画画的这些 彩绘， 对彩绘、他们在比赛之前专门给这个队的队员免费去画脸上这些这个旗子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也真是挺有意思的。 好，我们这个时段呢，主要就是抛砖引玉，讲了讲这个全球有名的赛事，场外有意思的嘉年华。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一位是任斌，一位是沙松，以及齐怡超，另外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我的好朋友于玉。我们今天五个人一个大集体，跟大家聊一聊场外有意思的嘉年华，稍后见。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平常工作当中吧，因为工作之便，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全球大型的赛事，也可以体验到赛事场外门口有意思的集市嘉年华。所以今天呢，主要是给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同时，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这个可以见到的广播电台，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喽。刚才这位艾玛同学一直在发，他说。他去看比赛，我基本只有三个字，就是买买买。我有点担心你。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最近一次吧，我是在去年十月份去了德国跟荷兰看了两场比赛。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看了一场荷兰国家队主场的比赛，是在阿姆斯特丹。那个球场是非常新啊，能够容纳五万多人，所以相对应的，它配套的设施呢也特别齐全。 您的太太在做什么？ 他呢，一方面是吃，一方面是买，但其实他也很震撼，因为之前我带他去工体看过球，但是这个去荷兰呢，和工体看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工体球迷也很热烈啊，因为我也是国安球迷，我不得不这么说。但是 你不要加后边这一句。 相对于荷兰来说， 你说发自肺腑的时候。 就是组织性稍微差了一点，就是在荷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嘉年华，他那边的确是有，因为这是国家队的比赛嘛，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球迷，包括小孩，他们在有一些踢足球的一些活动，比如门口会有射小门啊，还有组队一起进行游戏啊这种的，就这些我是在国内是没有看到过的。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嘉年华的形式，第一有规模，第二呢比较有规矩。 没错， 是吧？ 对， 规矩很重要，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新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在花大把时间去看赛事，是近两年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开始很多商家也想到了这个嘉年华形式是很好的商机，这也是我们属于起步阶段，所以现在很多大型赛事的主办方也会到国外去学习这种形式，对吧？因为我觉得对于厂商来说，一个参展展示自己的机会，然后根据这个比赛蹭热度的好机会，这商机无限啊，对吧？ 没错，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小商小贩呀，卖些吃的、热狗什么的。我相信这些就在比赛日，他的收入可以顶他几天的吧？我觉得至少 是吗？我其实看到了几张图片，提前是那个人斌给我发过来的。然后比如说这张，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哈？这个应该是世界杯吧？哈，法国的。 这是欧洲杯。 欧洲杯啊？ 对， 欧洲杯。 然后这个是赛场的情况。 是。 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是组委会吗？还是指定的酒店？ 不是，这个是因为是这样啊，赛场内有很多的包厢啊，然后 这是包厢啊， 对，而且他们这个包厢里呢，这个提供的服务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啊，目前国内还没有这个这方面推广的很好，对，所以、这个、 国内有的时候是包吃啊，包吃包喝，还有WiFi， 吃喝 WiFi 嘛， 对， 有什么不一样的？ 咱就先说吃， 想好了说啊。 这个2016年法国欧洲杯的时候，当时欧足联提供的供应商是米其林三星级别的，首先吃上就不一样， 哑口无言。 对，这个咱们国内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足球的体育场包厢呢，可能就是简单的食品，稍微简单一些， 简餐 。对，而且这个刚才说到这个 WiFi 啊，这个确实在这个欧洲杯现场，它尤其是它组委会的这个调控跟设施，那么这个 WiFi 的网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公司去的时候，这个我们媒体部啊，然后还要去我们发一些这个宣传视频以及直播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都能很顺利的完成，对，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如果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全球赛事的朋友，可能认为就是去看比赛的，其实我也去看过那个马来西亚的雪邦赛道的 F1、当然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我是专程去看的，顺便旅个游，我觉得哇，看赛车好酷啊，平时看舒马赫啊什么的，结果到了那儿，我第一的感受就是这活儿真不好干，怪不得人家赚这么多奖金，这个太不容易了。 对，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位置，地理位置，它亚热带，非常的热，而且我去的时候其实还是三月份，是吧？因为雪邦雪道应该是三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那个地区最热的时候，我基本坐在那儿一分钟之内就湿透，浑身的汗，何况是那些赛车里面会更热。 对对对， 而且我以为看新闻的时候，夸一圈，夸一圈完了，没想到是好几个小时，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大概看了20分钟，因为噪音很大，我就用 耳塞塞住耳朵，身边的人也没法聊天， 嗯， 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看了几圈之后，我不得不出去玩去了。 但是现场还是很震撼的， 是很震撼。 因为这个 F1 的话，咱们从视频的这个转播当中啊， 嗯、 看到车可能不是很快， 嗯， 但主持人去过现场肯定知道，这个车速是非常快的。 哎、嗯，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300公里以上， 我其实拍了一小段，这是我当时拿手机。 我还真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开过这个专业赛道上的，因为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有一个专业赛道，然后呢像舒马赫，我当时那年去的时候，舒马赫之前刚刚在这个赛道上进行完比赛，然后他有一个旅游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说可以花多少钱，然后开五圈，然后呢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开这种 F1 的这种赛车，当时是有他先是用视频先培训你，然后有专业的教练在模拟器上先让你练、然后练完了之后呢，就是觉得哎你还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到真正的赛场上去开，但是他也在旁边指导你，那个时候戴上头盔穿上衣服那感觉就真是挺棒的， 不一样了。 对，但是吧，我还其实挺逊的，因为我平时开车还可以，但是我一到那赛场上，真的有点紧张，因为那个它不像咱们这种是，就是那它是手挡。他那种车是手挡在那个换挡，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习惯、 赛车一定是手挡， 对， 赛车怎么可能是自动挡。 在我的那个 team 里面有四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女的，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妈妈在看台上说帮我录像，然后呢录完像回头找我的时候，他说哎我找了半天都没找你这车，就是说人家那刷刷一圈一圈都过，我那是刷刷，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到你现场的开的这种体验度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说我们看赛事之后呢就激发我去想要去感受一下，但感受完之后确实、确实是跟现场是不一样的。 我其实好多年前坐过他的车，他看上去这个样子不像，他其实以前我记得你开过手挡的车对吧？ 对对对， 而且他是挺 我十八岁拿驾照的， 对、而且就是用北京话说挺鲁的这个人。 我现在 平时开车像开赛车， 没有，其实那个以前吧就是 遵守交通规则了哈。 那个现在是在美国开车时间长了之后呢，真的越开越小心。这次我昨天刚刚回来之后，别人去接我，哎，我就攥着那个车，我说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因为呢在美国开车是我们特别的小心，然后呢当然 不是我这个怎么说来了，不是我挑事儿哈，接到这位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节目的话，他在暗示你的技术不行。 然后但是呢开了几天之后其实也就恢复到差不多了，就因为有一朋友跟我说北京开车你也记住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句话不对，这句话不对，我们现在越来越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才是特别重要的。 是是是， 你看哎，有一个朋友说送出了一个城堡给我们的节目，他觉得听了我们的节目整个世界都甜蜜了。谢谢这位朋友，你很有品味。所有想看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开手机的这个微信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刚才我放了一段就是我拿手机当时拍的马来西亚的雪邦赛道的 F1 现场、然后我其实也找了一些照片，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看的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出去玩去了。你看这是门口一个这叫车迷吧，我举着他这个国家的这个旗子，我跟他拍了张合影，就他是大粉丝。 赛车门口的这些车迷他们都是怎么个追这什么呀？ 你看他们用自己的形式唱啊跳啊、然后呢背着他们国家这个旗、还有包括不同俱乐部的这个旗子，哎呀妈，这个道、 我当时在美国的看有一个骑牛比赛，那是我第一次看骑牛比赛，就是八秒钟算过关，七秒还是八秒钟算过关，然后呢真的是把牛搁在那儿，然后大家准备好了，然后那牛出来就 是真牛吗？ 是真牛、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圣何西城市看，他是第一次到那个城市、然后呢票价也不是很贵，然后当时我们看完之后他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说白了就是可以让这些粉丝去到现场底下去跟这些明星签名、他们就是把衣服拿出来然后让他们签在后面、然后这可能也就是说骑牛比赛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比较强的、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感觉他这个频率特别快，因为很快就能分出胜负，他只要过了这几秒他就能够是不是胜或赢， 只要他不摔下来。 对，然后呢我还真的跑到那后台上去看这些牛是不是真的就是说那个他们绑的这种特别结实什么的，然后每一个牛出来之前就是他如果没有绑好，这个骑手就说我先不出去、然后直到他绑好了为止，然后马上就出来结果、是挺酷的一件事儿、而且骑牛的这些 人，刚开始我以为岁数都特别大，因为在赛场外的时候有很多岁数大的大叔肚子都起来，然后穿戴着 那是牛仔， 对，然后呢 那是摆拍用的， 你知道吗？后来结果我一看，哇，骑牛这些都是帅哥。 当然了，这项运动怎么可能年纪大骨质疏松是干不了的 那都是过去的明星了哈。 其实那些大叔其实主要就是摆拍用的，首先就是要把格子衬衫放在裤子里面，然后不露出肚子小腹然后戴一个墨镜还有草帽，这是标配嘛，对吧？西部牛仔范儿。 嗯， 然后继续说啊，这你看，这是我刚才上次拍的，门口不同国家的人穿着不同国家的球衣，然后就是来支持自己国家的队。你看，这是一个现场的所有的球员一个签名和照片墙，这是所有的选手，然后这是还挺好玩的。就我拍这些照片的同时，那个边在比赛呢我就溜出来直接来玩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这是在赛场当时拍的。因为有的时候像这个 F1 时间比较长， 对， 大概要进行多少圈？ 一般都是50多圈吧。 50多圈、 嗯、 还好，我看你这照片上还是坐在阴凉地方，要是坐在晒的地方还真是要晒出油了。 雪邦雪场、嗯、什么雪邦这个赛道、 嗯、 它的那个坐席基本上面都是有那个底儿的、 哦、 因为太阳是对遮阳棚，因为它时间比较长、 嗯、 然后又再加上它这个国家处于亚热带，是容易中暑的、 嗯、 所以它这个措施做得很好。 那像这种 F1 的话，怎么在现场去看哪个车到底，它有大屏幕显示， 你就看现场就好了，因为车身的颜色和花纹和图案， 嗯， 如果像我这种不专业我都能分得出来所以我相信你很清楚的能分得出来、 嗯、 但是其实我对比赛当时的印象就是那几圈来来去在我面前制造的噪音、 嗯、 我印象其实最深刻的还是门口，因为首先各大赛事都有一些汽车品牌的赞助， 嗯， 所以一些汽车会摆一个体验区让你在里面试驾或接受就是现在的 VR 技术，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车里面感受你假装你现在是在参加一个赛车比赛那种体验性的感受、 嗯、 对。 哎，我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以前去过一些汽车类的赛事。 我相信有的部分得你说吧，你最喜欢的一个球队的主赞助商就是一个汽车品牌。 是这样， 有人说了沙松沙松 啊， 实时在线。 对，因为我喜欢曼联嘛，曼联现在赞助商就是一个车企， 嗯， 然后他呢会在比赛日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跟车契合的那种主题活动吧。 比如说怎么玩呢？ 就是有类似一个汽车游戏， 嗯， 对，然后让你到上面去体验他们的跑车的那种感觉，驾驶感觉， 就是那个速度感是能体验得到的，是吗？ 嗯，对，其实就跟比游戏厅玩的那种要感觉好得多 啊，比游戏厅还好玩 啊、要比那个好。 游戏厅可是赚钱的，这个比这个比赚钱的啊， 因为是花钱的， 因为你想一场比赛会有7万多人去，这样一个商机对他来说，如果收门票的话，就有点蝇头小利了。 哦， 更多的是做一个品牌的宣传、哦、 所以说就是在赛事门口嘉年华的体验区，如果有一些汽车品牌的一些植入的话， 嗯， 它通常是技术更加先进，比游乐区的还要更先进一些。 那是一定的， 对吧？ 它会把最好最先进的技术然后在这7万多人面前展示一下， 所以是视觉加体感，是不是？ 没错。 我上次那个看到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CES 大展的时候、 嗯、 就提到现在的这个视觉技术已经不是 VR 了，应该是 MR、 嗯、 为什么叫 MR？ 就是一个 mix、 嗯、 一个是声光电统一让你的体验和感受。 哎，你说这 CES， 我两届 CES 都在现场，所以我当时就刚刚， 你去美国到底是去干嘛的怎么什么你都去了？ 采访工作其实还有优势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到现场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很多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些企业带来的一些什么技术、 嗯、 然后我们包括这个利亚德也是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些企业，他们在现场带来很多的展示。然后呢，当时我是因为媒体所以有这种优势可以去体验很多好玩的东西、 啊、 我觉得 CES 就其实就像一个大的游乐区对于我来说、 嗯、 包括那个三星他每年都出这种用这种刚才你说的这种 VR 的这种新视觉的这种东西带你去体验现场，还有360度旋转，我真的是排了将近1个小时去体验了一下它那个360度旋转，我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酷、 嗯、 但是我拍了一段视频出来之后，我真的觉得是很震撼。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就是说真的坐在家里就能感受这么酷的事的话，是挺好玩的事、 嗯、其实那个场外的不同的主题体验区跟这个比赛应该说是里外呼应的，比如说网球吧，像我们现在每年的中网是比较大的赛事，然后里面打网球的比赛，外面的这些互动区就会有一个假装的赛场， 让你感受一下接发球的感受，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跟高科技结合的， 对， 对吧？有很多， 不但它可以售卖它的产品，然后让你切实感受到这个产品的好处，然后还可以增加一些趣味。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F1 也一样，外面对于 F1 来说，汽车厂商就是一个比较联动和有关联的露出了，所以他在这个室外体验这种驾车的乐趣是和比赛相呼应的。 嗯， 那足球我其实也知道，外面是有试踢球的，是吧？ 没错。 对， 是射门吧，是 对吧？你们应该做足球做的比较多，足球赛事外面有意思的那些市集呀、摊位都是什么样的？ 嗯，我先说吧，就是会有， 千万不用谦让， 拘谨啊！你不说就没你时间了， 沙僧，沙僧， 加油！ 你还有粉丝呢。 对，你想就是跟足球相关的，就是可玩的还是挺多的。 嗯， 像他有时候会在这么说吧，我去年去德国柏林的时候，当时也是看一场德甲，他在门口呢是有那种一个大的球门，上面有一个几个孔， 嗯， 就是专门让你考验你的这个精准度的。射门的精准度、因为很多都是球迷然后带着小孩去，好多都是小孩来踢。 你说都是孔不是洞吗？ 就是洞。 我吓死 了，远看就是个孔。 这个要求也太高了。 然后就会要求你比如踢进几个洞，踢进几个孔，然后就可以拿一些奖品。但是有很多很多小孩都去参与啊，当然有些大人，因为其实国外的人都非常 open， 非常就是乐于去参加这种活动。 嗯， 像有的比如五六十岁的大腹翩翩的人，但别看他们可能就举着酒杯什么的，但他们也会上去想踢两脚，并不是说想去赢得什么奖品，只是说想体验一下这种快乐吧。 这是在柏林是吧？ 这是在柏林。 对啊，提起德国就这几句嘛，啤酒、足球、菜刀。是不是？就是几大件儿嘛。 还有汽车。 对，还有汽车。 对， 其实还挺多的。但是，而且德国的德甲是很多球迷很喜欢的，是吧？ 嗯、对对对，我看过两场现场德甲，一场是在多特蒙德。多特蒙德，我觉得懂球的人都知道，他的德甲的主场有多疯狂。 嗯， 他能容纳8万多人。 门口的人疯狂吗？ 一样疯狂。就是当然跟球场里不能相比啊，球场里他们是有一个叫南看台的，这个他们会几万人吧一起放声高歌，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 Deutschland， 这歌吧。 他们也会唱那个非常著名的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就是德语版本。 唱一个。 这个我不会唱。对，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上看一些视频，非常震撼。 你哼一个。哼一个，不用唱德语。你看人家 沙 僧，沙僧， 记得调吗？ 又来了吗？ 哦啊，哦啊，就类似这样吧。 对， 你可以想象几万人唱是什么感觉。 主要是没有那个歌词，有歌词的话他就会唱了。 这一时刻一出，掉粉无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玩转市集周日版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来宾，第一位任斌，第二位沙松，第三位齐怡超，有请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坐在旁边的是我们的节目老朋友于玉。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五个人跟大家一块聊聊全球著名的赛事赛场外的有意思有趣的嘉年华。以后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可能性，在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您不光呢可以在家庭成员追赛事的同时好好利用一下场馆外有意思的互动区，同样可以看比赛的时候变成家庭日，对吧？ 嗯， 其实刚才有位朋友就说了，说呢这个比赛外面是有嘉年华区的，是一个嘉年华专区。 对，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家庭互动区。 对，对，这个我来说一下啊。 好， 这个在2016年欧洲杯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一遇到大赛啊，他们门口那个不是门口，就是他这个区域呢，不仅是在球场外，他会在比赛的这个城市呢，找一个特别大的一广场区域，他们叫做fan zone，就是球迷广场。 嗯 啊，然后里边各种各样好玩都有。 这是英文啊，fan zone。 对，啊，然后这个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啊，是当时在有一场。瑞典跟什么队的一个小组赛， 嗯 啊，然后当时有一个手机品牌，他当时做了一个场内跟场外的一个联动。那么是什么形式？大家都知道，这个尤其这段时间，这个 VR 特别的火， 嗯。 那么当时呢，他要在现场做了一个联动，就是有工作人员拿着那个手机，然后上面有一个他的一个头装的一个装备， 嗯， 然后把手机插上，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个场景呢传到这个场外， 嗯， 然后场外的人呢戴着这个眼镜就能看到 这个球场内跟球星很近的一些画面。那么 那真是联动啊。 对，而且就是它这个功能呢，当时我也去看了一下啊，管人这个很这个非常脸皮厚的管人要了一下这个设备。 一向脸皮很厚、 啊、对，看了一下。啊，它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就你感觉啊，这个球员就真的在你眼前踢球一样。 嗯 啊，就离得非常近，而且非常有这个层次感。 5D 形式。 对，所以真的是画面感非常强，当时的这个功能。 哇，那对于这个电视转播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啊。 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是 颠覆了一些、 对，而且听说这个在橄榄球的话，今后如果把这个不管是 AR 也好还是 VR 也好技术引进去之后呢，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在看转播的时候、然后旁边在电视旁边就会出来这个球员走出来、然后显示一下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些数据啊，然后他的一些最近的一些状况之类的，就离你很近，就你坐家然后看前面就是这个赛场，然后他就会走到这个赛场上。 你知道就特别像科幻电影里面，如果就是主演是一个机器人视角的话，你会发现在、左上方出来一组数据，就比如说你用这个机器人的眼睛看到这个人你来自哪儿，你的籍贯血型，然后你家里亲属关系全部在这屏幕上出现，其实是有那种感受的。 我觉得这个科技未来很神奇的。我这回在回北京的时候之前年底回北京采访的时候，有一家企业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一个技术，就是说你一个人坐在这儿时好像整个这个大屏幕全都是融入式的，而且你在这个角度去做任何动作，就比如说他当时模拟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歌星在那唱歌，他歌星呢有一个动作是跪下来向一个女的献花，但是这个时候你站在另一个角度的时候，你看到的屏幕其实是像在给你献花似的，它等于联动的这种形式。然后包括就是说我觉得赛事的话也可以，就是不当你在比如说你要看看球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技术就是说你好像就站在球场中间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裁判的角度那样去看似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 所有的企业厂商的老总们，你们听到了吗？于同学刚才给大家发现了新的商机。我们的节目在想办法给大家找到赛场外可以植入的各种广告形式。产品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比赛衍生出来很多产品。所以我特别喜欢近两年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周边。 嗯， 你知道之前我们在设计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说，哎，我想在网上找一些图片和视频，但是我并不知道在网上该怎么搜索这个嘉年华这个部分，有的人叫嘉年华，有的人不叫，我该怎么说呢？我同事就说赛事周边。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词。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经过一个赛事一个点一个热点可以带动一个产业出来，就好像我们看比赛之前我们所说今天的话题，场外的这些有意思的互动区或者是买卖区。 对，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们经常出差了、但是出差的时候会不会带纪念品回来，比如喜欢的球员的球衣。 对啊，球衣啊，其实很多东西啊，这个因为每一个大赛嘛都会有很多的赞助商啊、赞助商呢尤其是会在这个球迷广场，就是周边的这个附近弄出很多好玩的东西以及它的一些周边纪念品。对吧，我记得有段时间大家还收集那个某些什么饮料的一些瓶瓶罐罐啊之类的， 没错， 上面印着什么球星啊乱七八糟这 个。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比赛现场买的这个球衣或纪念品，首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价格会跟平时一个价格，不会更贵吗？会浮动吗？ 不会更贵， 不会， 这都是统一的售价。 哦，统一售价， 除非买那些不法商贩的。 哦，反正正版 进不到里面，都在外面周边。 对 对, 对， 反正是正牌正规渠道的统一售价， 没错， 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赛场外排大队的原因，是因为一他气氛到那儿就想现场买一件，还是因为有很多产品是限量的，可能只在这个赛场发售，之后再买在专卖店哪怕可能也买不着，有这种情况吗？ 确实是限量的。是这样，就是很多呀，咱们中国球迷到了现场以后都想买这个队的队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支持的那个队的队服， 对，这个东西实际上在现场是没有的。它有的呢是根据这个比赛的这个形式，就根据这个赛事，然后是关于这个队的一些纪念服、纪念衫，这东西是限量的。当然如果说你要买这队的队服呢，你可以去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什么球迷 商 店啊。 商店 这个我在休斯顿看那火箭队的时候，他当时卖队服，但是他是特别跨分出一个区域。 对， 因为我当时看了那个队服真的是比平时的价格要后面再多个零，就是三位数， 那就是限量款的嘛。 限量款， 它可能球服是分球员版和球迷款的。 对对对对。 哎，它们有什么区别呢？球员款和球迷？ 其实球员款就是说是

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全球顶级赛事场外的嘉年华，您有没有去过参加过呢？如果您参加过，或者您有什么想专业的问题要交流和我们聊的，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同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都在网上说，哎呀，这个好玩的超多，以前呢以为去现场就是看比赛，到了那儿才发现根本就不用进去，好像在外边玩就挺好。听完这个，是不是喜欢体育赛事的朋友觉得心里嗖塞的？ 嗯，确实是啊。那个刚才说了足球哈，又聊了这个篮球。 嗯，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刚刚发生过的这个美式橄榄球吧。 橄榄球 、啊、对，这方面这个我们还是有所这个接触一些比较深的设计的啊。 嗯， 然后由你来说说吧。 哎呦， 好。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次第52届超级碗呢是有中国元素在里面的。 超级碗 呀，我们当然知道了。 超级碗 是什么呀？ 不是有一个中国亚裔明星在上面唱歌吗？ 啊， 哇，你看他不光是汤一脚，他能汤到点儿上。 你也是他的粉丝啊。 其实超级碗是在美国虽非常重要的赛事之一了，可以说是顶级关注的赛事。 上一届的超级碗是在旧金山湾区举行。 上一届是在休斯顿。 休斯顿。那 你可能说的是在之前的了。 对，因为就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足球很重要，欧洲很多的国家也是足球很重要，但对美国人来说，橄榄球是国球，对吧？可以这么说。包括在英语里，这个 football 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思。 是。 那美国的这橄榄球是意义非凡的，包括美国总统每一届的历任总统都会开球，是不是？我知道这一届不知道，反正往年克林顿和那个奥巴马他们都有。 这届肯定是不会的。 哦，川普不喜欢。 这个咱们就不在这儿说了。 好，这一届的这个有意思的元素，跟我们聊聊。沙松， 像刚才咱们提到了吴亦凡啊，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之前由我们来牵头来去跟他们去谈的。 哦，是你们 对 哦， 这也是吴亦凡能够在现场来，就其实他不是在现场了，他是在场外有一个 live show，他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表演，唱了三首歌，好像是。 嗯， 那其实这个事儿呢，是一开始是由我们来提出的，但只是这后来呢是就是大家一起来去帮吴亦凡能够。成功的在超级碗，就是 其实也不是咱们帮，毕竟这个他确实有这实力。 对，他的英文现场非常好，我当时看了这个视频，因为这段视频在各大网站上，目前在国外网站上都有，而且呢有很多现场的这个粉丝，有外国阿姨、小妹妹什么之类都在狂欢。嗯， 因为他现在也是走国际范儿嘛。 对， 这跟很多著名的这歌星合作过，所以说在那个现场周边啊，就是你想除了这个购物以外的，还有这种相当于小型的音乐演唱。 不过当时他们在好像是在一个，因为视频上显示他是好像是在一个大的一个 棚子 啊外面是吧？ 对，那是专门为比赛搭的一个 赛前的一个、 哦、小舞台， 对，一个小康赛， 那他是好几天都会有不同的明星来这上面。 哦，所以吴亦凡这次算这个赛事的周边对吧？ 他算实际上官方名称应该是这届超级碗的中国区大使。 哦， 中国推广大使， 推广大使， 对。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他呢？这哎，正好真碰到主办方了，为什么会挑选他呢？ 对， 主要还是影响力吧。 他喜欢 一方面是影响力，他其实更喜欢篮球，因为他连续三届都参加了那个 NBA 全明星的名人赛。 真没想到你这么实在。你就说他最喜欢橄榄球吗？ 因为马上他也要打全明星赛了。 对， 2月17号， 开始铺垫。 对 哦，是吗？ 这次是在洛杉矶。 哦，真的、 啊？那他以什么身份呢？ 他因为洛杉矶的就是全 NBA 全明星赛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名人赛加新秀赛，这是在一天举行的。 那他是算新秀还是？ 他算名人赛，新秀赛是真正的 NBA 球员。 哦， 哎，这个名人赛如果要是买票，是不是得提前很长时间去买、啊？ 我觉得 NBA 全明星赛整个周这个期间的票都会提前很长时间买，而且它的票价一定是非常贵。 肯定的 ，NBA 就本身每一年、每一届、每一场比赛的票都是不太容易的。其实， 对，尤其是强队哈。 对，甚至就是 NBA 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旅游线路主要目的地了。现在真的是很多人去看 NBA， 就是这一次旅游的主要就是去看篮球的，顺便去旅游。因为它这个比赛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主要是在中国，因为。一方面姚明吧，一方面乔丹，早一点是乔丹，02年之后是姚明，这个带来的影响力就是， 休斯顿火箭球迷非常非常之多。 但其实对于篮球来说啊，我觉得对于球迷的门槛不是那么高，因为一他好懂，二他速度快，就是会抓人眼球，很刺激。 对， 包括很多女性的球迷，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足球吗？哎呦，怎么那么慢，而且又是远景儿，看不清楚谁是谁。但篮球不一样，那看上去比较刺激，所以对球迷的挑选没有那么高和严苛。 对，而且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比较高。 哎，这个女嘉宾说话了，你说说，当男同学们在里面看比赛，你代表太太们，你们在做什么？ 其实当时执行赛事的时候，我也是在。 你千万不要说你在干活。 对，也算是就是也算工作吧，因为也在场内。 工作之余呢？ 工作之余的话，就是 看比赛。 主要工作之余不方便说自己去购物。 你放心吧，我们不说。 对，有的时候就是去购物，我但是也是就是抽空嘛，因为很忙赛事的时候。 你去赛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真的喜欢，还是因为比如说？去做了这个工作才发现其实是有意思的。以前对这种赛事有没有初级的想法？当你做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对于我，对，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去看 F1 之前我就认为我是去看个比赛。到了那儿我才发现，哎，可玩的东西还挺多。 是， 虽然这个比赛本身的这个让我喜欢的度稍微有点低，但是下次我还是想去，因为它的周边。 是，其实因为之所以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嘛，转了行了，所以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是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喜欢，比较喜欢喜欢体育，比较喜欢动。然后呢，然后也希望就说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各种各样的比赛。对对对， 你最喜欢的比赛是什么呀？你最喜欢看什么比赛嘞？ 我最喜欢，其实我个人的话，我比较喜欢看网球，但是呢。经过了2016年的欧洲杯，因为我看的是开幕式，开幕式有一场那个法国东道主对罗马尼亚的一场比赛，我在现场，而且是在普通坐席，跟所有就跟很多法国球迷坐在一起，因为那种氛围真的是我至今就是难以忘怀的。 你当时拍照了吗？ 当时拍了一个视频。 你拍的视频为什么没有拿来？ 主要是找不到了。 我就激动了， 在另外一个手机里， 回忆还在，东西已经不在了。 对对对， 其实我也特喜欢网球，网球是我小的时候基本最喜欢的一个运动之一。我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有沙龙网球公开赛，在亚运村，我不太会坐公交车，那个时候我倒了四趟公交车，后来等长大了才发现完全可以两趟两个路一倒就可以直达，但是由于你家门口就这个路，你就死认这一条路，然后呢坐了这个你要反正倒了四趟，终于到了亚运村看了，我当时的偶像是张德培。 哎，我也是。哎，你知道我喜欢网球，一个是喜欢张德培之外，还有喜欢那网球群，就是我看那个女明星打网球的时候，觉得网球群特别好看。 我不喜欢那个容易粗腿被人看见。我就喜欢张德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叔叔好像是给我找到了一个 VIP 的席，不知道他是托了人还是花了很多钱。我记得张德培的哥哥坐在我前面，我当时激动的不行。但是由于呢我们比较高冷，我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我很喜欢他弟弟。 结果你毁得长得不轻了。 没有，所以他哥哥转过来看我是个小女孩嘛，他就说要不要签名，我下去帮他换拍子，如果你需要，因为就我一个小孩坐在那儿，然后他就说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去签，我就看着他说哈，不用了，谢谢。但其实我内心是你再说一次我就让你去签。 但现在要换到现在，你肯定直接冲上去了。 但是后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可能是张德培的腿还是受伤是怎么样，他哥哥就把他带到这个主席台上面来稍事休息，然后给他缠绷带，他就坐在我前面，然后看着他。 当时有没有很激动？ 我真的内心很激动，但是我要抑制住，因为 高冷。 英语有一句话叫 behave us。 我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看着他，装镇定。然后当时他弟弟就转过来，就是他哥哥在帮他弄这个腿的时候，他没事做的看着我，他说你多大了？我当时就说啊，我11岁这样。然后呢他看见我有一个帽子是刚才从某一位领导人那儿抢来的，后来我知道那个爷爷是个一个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市委的一个领导，但是由于离得近，我都跟他说爷爷我要那个帽子。我妈事后说你为什么没有找爷爷签一个字。然后拿着那个帽子，张德培就主动说来，我给你签一个字吧。所以现在我那个帽子上还有他的签名。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完全没有要，就是坐在那儿高冷的等着他主动来给我签。所以其实很多赛事对我们来说是留下了很多深刻的，不能说童年回忆吧，各个时间段。 没错， 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记忆， 嗯， 可能因为以前一场比赛、一场赛事，甚至上比赛场外的一个互动区，会给我们留住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嗯，这个回忆可能就是跟什么有关呢？当时你和谁去看比赛了？ 哎， 跟谁去赛场了？跟谁一起玩了场游戏？甚至可能玩同一个互动体验游戏的时候，身边这个人是不认识的， 嗯， 可能是现认识，或者是我们从未谋面，玩完之后就散了， 嗯， 但是这都是我们曾经美好的一段记忆。 是， 没错。 嗯， 你不能光说没错。 对，刚才说起这个签名，他其实深有体会。 真的 啊，对， 你在互动区抢到了谁的签名？ 对，他管好多人都要过签名，比如我的是吧？ 嗯，对，然后我就撕了。 对，他有很多球星的签名。 哎，我说到这块啊，我真是爆料一下，是因为在旧金山那个当时，金州勇士获得冠军的时候，我们那些媒体是可以进到他的更衣室跟他一块庆祝的， 哦， 然后呢可以抱着那个大奖杯，因为当时他们是开香槟啊，是气氛非常热烈，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能够近距离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这也是终身难忘的事情。 对，一般人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嗯，对， 你那个签名的记忆都有什么类？ 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嘛， 嗯， 我曾经在 你又是曼联的球迷了， 我是 你不是刚才在德国也很喜欢德甲吗？ 你不是30年莱斯特城球迷？ 你到底是哪里的球迷？ 我现在郑重的说一遍，我是曼联球迷。 那他确实是曼联球迷， 我是曼联15年球迷。嗯，对， 所以你主要喜欢英超是吗？ 因为我在英国也留过学。 哦， 嗯， 好吧， 看过几十场的曼联比赛吧。 哇，那你是专业的。 然后真正要过就要过一次签名。这个是为什么能要到呢？这也非常有意思的。 嗯， 就是在曼联比赛开始和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球员都会从球员通道里过去。 嗯， 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坐大巴到球员通道门口呢会下来， 嗯， 但是那时候一般大家都没有什么心情会给你签名，因为都要准备比赛嘛。 嗯，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如果曼联赢球了，球员们都会非常开心。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早10分钟出来，到球员通道的出口这块等待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当时我也是，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吧，我也是去看看碰个运气，结果没想到一开始我是在后面几排，我根本挤不进去，那后来慢慢人少了，我发现我竟然成了第一排。然后球员 拿什么去让他签名啊？ 我拿着球衣。 哦，球衣。 那， 嗯， 我当时我也没有笔，因为我没想到说能够要到签名。 嗯。 后来呢，就看到有球员出来了，然后当时是德赫亚吧，我相信懂球的人都知道是曼联的守门员。 嗯。 然后当时他是一个一个来签名，就拿他自己都拿着笔，就直接走在上面签了， 哦， 所以往那一放。 这么专业，自己带着笔。 对，然后后来另外一个球员卡里克来的时候，我还跟他合了一张影。就是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吧， 嗯， 就是赛后如果赢球了，就是让回馈球迷，给球迷签一下名。 所 以我觉得， 嗯， 对， 那段时间是一个互动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对，因为比赛结束了，曼联赢球了，就可能教练也不会去说立马要回家，而且像国外他们都是比完赛之后直接回自己家了，所以时间上对就还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国外看球，然后同时又想要到合影和签名的话，那比赛结束之后，可以尽早去到球员通道门口这块。 这么说就是比赛之前一定要买好球衣了，买好纪念品了。 哎，你那个球衣是在场外买的吗？还是带去的？ 因为实际上所有的欧洲俱乐部的主场都会有他们的官方球迷商店，不管是英超还是英乙。这也是人家的一个传统文化吧。 我在想到一个商机，就是如果我有机会成为官方商店摆摊的一个摊位的话，我会在上面一边卖衣服啊，卖球衣，卖这是各种衍生产品的时候，我会说，如果你买我一件商品，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怎么能得到签名。 但这个对中国球迷使用，我觉得 官方签名指导， 对 吧？对，刚才就我们免费就送给大家一个秘密， 免费一攻略。 对， 然后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件事，还是上次我去柏林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柏林是主场，是柏林赫塔队嘛。 对。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在现场有一辆，球迷车是从拜仁开回来的，慕尼黑开过来的。 球迷车他们是有组织的， 不是，是那个是就是他移动一个商店，他的车就是他的商店， 哦， 但是他是拜仁慕尼黑的。他直接停在了柏林赫塔主场的门口。 哇，好危险，会不会？ 更让没想到的是，很多球迷排队买，大家非常和谐。没有任何人说因为你是拜仁的就去砸你，去打你或者怎么样，因为英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几乎没见过。 哎，其实你提到这个，我发现就是那德国的球迷真的守规矩， 非常守规矩，而且很和谐。 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年我自己一个人去意大利旅游，然后当时那时候小嘛，喜欢我想想，很多年前更小的时候喜欢托蒂，就喜欢张德维之后第二个球员我喜欢的是托蒂，然后又过了若干年我自己上罗马去玩， 玩完之后呢，看到了一个酒吧，我一想，哎，欧洲人不都喜欢喝一杯小酒放松一下吗？我都想都没想就冲进去了。那个里面的灯光和光线我很喜欢，然后坐在那儿我就点一杯酒，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看球，我也呢就假惺惺在那看一看，但是意大利语我也听不懂，然后就跟这个酒吧的老板就聊，我说哎，看比赛呢？他说啊，对。突然一个球进去了，我就开始欢呼，耶，进去了！全场很安静的回头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们。怎么了？你看托蒂进球了，罗马队的队长。我是基础知识我还是知道的，我人在罗马，我为了托蒂加油，这是没错的呀。然后我就说怎么样，然后老板看了看我就说，你是个外国女孩，我姑且原谅你，请你出门到门口看看我们的黑板上写了什么。我就拿着我点的那个喝的东西走到门口看了看，小黑板上写着拉齐奥球迷俱乐部。然后老板那个眼神就感觉，如果你不是个外国的女孩，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打你了。 这个是有这种可能的。 后来那个老板当时就说，这杯酒我不收你钱了，你自己决定下一杯还要不要在这儿喝。我说好，我退下了。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你指的经常有国外的这个男士请你喝酒，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呢？ 哎，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其实这样说个 秘密， 说个题外话，我上次有一次和那个人斌一块吃饭的时候，我有跟他说，在那个欧洲旅行的时候，经常就有人就买单不用我结账，他们就说，哎，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小套路，就因为我有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嘛，你吃也吃不了太多，但是我其实想到各地方去尝尝不同的菜肴的，但是份儿很大我又吃不了，所以我通常就会在餐厅里看看旁边桌，然后呢努力的是怎么说呢，抛开羞愧，然后呢 问人家吃什么， 问问他，哎，你那好吃吗？那个，然后那个人就会说，好吃啊，怎么了？我说，哎，可惜我吃不了。再看那个桌，哎，你那个好吃吗？通常问到第二桌的时候，这人就会 You can join us， 你加入我们一起吧，这样你可以尝一尝。我说，啊，那不好吧。 不是，完全跟当年要张德北那签名那也完全两人啊。 异曲同工之处， 长大了吗？这不是。然后通常就会有人邀约，因为意大利人是比较热情的，然后很简单，他们就会说啊，你一个人那你就加入我们吧，你也吃不了太多，你尝一尝。然后通常他们就，哎，你个女孩子，我们来结账好了。 哦， 所以经常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呢，但这个秘籍是这样的，只可言传，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我说了，你也未必能学到我的皮毛哦。就是眼神表情要同时齐发。 其实刚才说到这签名哈，其实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服务。 嗯， 这不马上这个六七月份世界杯就要到了嘛。 嗯 啊，如果这个听众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咱们982北京青年广播上留言。 嗯 啊，大家想要去管哪个球队要签名，我们可以提供这个球队的入住酒店以及他 的 训练场地。 哦，真的 给大家， 这真是一个福利。 能不能碰上？啊， 你再 看大家的运气了。 你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这个， 啊， 特别重要。 啊，如果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啊，这个今年六月份到七月份之间，俄罗斯世界杯啊将要这个举办了。 嗯， 那么去现场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咱们这个 FM 982啊，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上这个留言。 嗯 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关注的这个球队的入住酒店，以及球队的训练基地。 他这是让大家去那儿蹲点儿去， 方便球迷堵门口。 对对，其实酒店的话，如果大家真有幸跟球队住在一个酒店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就是一起共用晚餐啊、早餐啊之类的。 球队会 共用 酒店都包下来吗？还是 有的会有？ 这个不是绝对的， 有的会，有的不会。有的时候比较热闹，这个季节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全包给一个人。 不过这个预订酒店一定要从速，现在酒店很紧张，很紧张。 哦，我知道， 价格非常高。有的球队比完赛之后会在酒店去举行新闻发布会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可能会，就比如说， 对他们，对，都会订一个酒店的会场，然后专门用于他们。 所以入住这个官方酒店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出去了，你在里面，你在泳池可以碰到某某球员， 在 健身房可以碰到， 对， 酒吧还有会议厅。哦，你就在酒店活动好了。 对，你就可以穿着这队的队服啊，然后拿着一根笔在那站着。 我知道三位其实也是专业做这个体育赛事旅游这个运营工作的，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个图片，就是他们公司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现在图片显示的这个公司，你们没有写邮箱没关系，给我们留言吧，到时候给大家搭建一下。好，这是他们公司的一个介绍，也是专门做这个体育运营，可以帮助大家，协助大家。如果在旅游方面不是很专业的话，无论是订酒店啊、订机票啊，包括赛事指导啊，包括有专门的车到赛场现场，这都是一个比较 以比赛看比赛为主的一段行程，对吧？ 是， 对， 是的。 哎，其实像这个提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六月份这世界杯，举办的这个城市，你觉得有没有推荐相关可以顺便旅旅游的周围好有意思的、离场馆近的？还是你们现在还没开始整合这部分？ 其实这方面人家比较专业，人家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们主要是就是推这个莫斯科啊、圣彼得堡这两个大城市。 哦，顺便可以去那儿旅游。 对，因为主要赛事都是在这两个决赛啊，决赛基本上都在这两个城市，来这个来进行。 这两个城市应该也是很多的游客到俄罗斯旅游的一个重点的。 对对对，肯定的，对。 去红场，不去红场的话，感觉就没有到过 俄罗斯。对对对，没错。 圣彼得堡 做了很多的这个相关，这个两个地方球赛的一些产品，旅游， 不同的，一般都是几天的产品啊？ 有3晚4天的， 有6晚8天的， 哦， 对， 8晚10天的， 对，是。 那通常包括是几场比赛呢？ 通常的话我们做的这个产品有含2场小组赛的，然后有含这个就是2场半决赛以及1场决赛的， 还有决赛的呢，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做的含旅游的产品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单独购买这个球票，然后其他部分大家自己负责， 对， 就像刚才说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留言嘛。 那现在这个预订球票的情况怎么样呢？六月份这个比赛其实是越来越近了，现在2月份了吗？现在就应该着手要准备了，对吧？六月份的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2年前就一年多前就开始准备了。 对， 那现在这个还好定吗？ 球票得看哪场了。现在决赛基本上 热门球队的 决赛基本上就说 没有 决赛，决赛很紧张，票 很紧张， 很紧张。 小组赛我相信也是那种热门球队的比赛，应该也很难。 对，没错。 比如说德国 一出来，马上那个球票就没了。 有德国、巴西、 阿根廷。 对对对，最先卖完的应该是阿根廷跟冰岛吧？ 啊？ 对，因为冰岛的话，他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爆了一个足球界的大冷门，而且他还击败了这个对强队英格兰，当时晋级的，而且这个阿根廷嘛， 阿根廷老 著名的这个球星，对，所以很多人非常， 而且更重要，可以现场看冰岛战吼， 对。对，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其实提到德国队，我其实也在德国看过一场比赛，但我没有看德甲，我看德乙，因为我当时在汉堡生活了几个月，我以为汉堡队其实是在几十年前很牛的一支球队，只是近几年 的确是很牛的， 是吧？ 对， 近几年表现的不如前几十年好， 没错。 但是他至少也是个德甲吧？ 对。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问汉堡我的邻居，我就说，哎，我要去看一个比赛，而且我家旁边就是球场，我说我要去看汉堡。我邻居特别不屑的看了我一眼，汉堡队。我说为什么？那我应该看什么？ 不知。 他我们都看圣保利。 对，圣保利。 对，我们看圣保利。我说那不是德乙吗？他们说对呀。我们汉堡都支持圣保利，后来我就去看了圣保利的队，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圣保利是更离汉堡市中心近一些，哎，这个正好我去年也去了， 真的、 啊，对对对，我去了参观了汉堡的球场，然后看了圣保利球场的外围。 但是我没有看过汉堡队。 汉堡队，其实挺有意思的一点是，汉堡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降级的德甲球队。 哦，其他队都降过吗？ 你要知道拜仁都降过级的。 拜仁都降过吗？ 对，只有汉堡没有降级。不过他这几年都在边缘中行走。 对，他们基本上不是第一，倒数第一就倒数第二那种。 倒数第一、第二就降级了，他基本都倒数第三、倒数第四。 哦，反正一不留神就下去那种。 我觉得真的得要去旅行的时候跟着这种专业的人去，这样的话能听到好多好玩。 我老婆就很幸福啊。 我现在就是，对，我刚要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你老婆一直在杀死杀死，我终于知道了，我简直就是一个。无论是赛场内外的，就是专业向导，对吧？ 我跟他出去玩，一般都是会固定去几个球场，比如说我们去欧洲了，就去几个，去美国也会去几个，就带着他也去玩去买。 但是我稍微有点担心你，因为我平台上留下您太太的留言全部是啊，我买了冰箱厅，我买了球衣，买了围脖，买了杯子，买了超多超多，哎呀，说不过来了，哎呀。 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球场的官方纪念店，不只是说买到那些球衣你平时不会穿的，你也会买到很多你平时都会穿会用的，比如帽子、毛线帽这类的。你可能去商场买也是买，但是你在球场买呢，会买一个带球队 logo 的，还挺有意思的。 我非常欣赏你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 习惯了， 偶尔买帽子是好的，但架不住到一个赛场就买一个毛线帽了。这够看多少比赛的呀！ 得今年拿这个，然后过几年再来球场的时候再戴这个。 对，尤其冰箱贴，您家这位就说了，我不能买一个呀，咱家冰箱那么大面积，要摆上无数个冰箱贴，代表我们去过无数个地方和无数场比赛，对吧？ 不过他们家那个冰箱贴确实特别多。

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3，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大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任斌，有请旅游体育旅游大玩家。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好，这是今天最拘谨的一位，我们都已经聊开到第四个时段的时候，依然还保持女神般形象的任斌。另外就是，粉丝超多的沙僧，沙僧。 大家好。 好，第三位我们的体育旅游大玩家是齐怡超，有请超超。 各位晚上好。 嗯，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于玉。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我也成为沙僧的粉丝了。 不敢当，不敢当。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全球顶级赛事赛场外的嘉年华到底有多有意思呢？我们今天的几位大来宾都是很有发言权的，让他们好好给我们盘点一下。当然，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话，就别忘了看我手中的牌牌，关注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和我们留言互动吧。刚才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停留的画面就是这位某人的太太写了一大溜列表，哎呀，这是杯子呀，围脖啊，球衣啊，冰箱贴，杯超多超多需要买的。 哎，我想知道你们家那个纪念品都放在是专门的特定柜子里，包括那种签名是钉在墙上还是放在什么地方？ 签名没有钉在墙上，因为我想的是以后再多要几个。 准备凑成一主题墙。 差不多，差不多。 那球衣呢？球衣都是 球衣我都基本都叠起来收起来了，尽量不让它再沾染外面的尘土。 哎， 但是像杯子这些，我都展示在外面了。 其实我就提到呢，提到赛场外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想说，前两天我正好去采了一个访，咱们国内一个快餐品牌，让我觉得感触很深。就我以前以为到了快餐店里就是吃东西，但是他们最近和国博就搞了一个活动，叫这个国宝耀中华。然后让我感触很深在于，很多年轻人啊，可能对体育赛事了解，对游戏手游都了解，但是对咱们国家的很多文物国宝并不熟悉。然后呢，在这个环节里，这个快餐店就和国博合作，拿出了17个文物的这个形象权，进行了一个设计和再改编，把他们的形象用 VR 的形式展示出来，然后进驻在全国18个城市他们的门店里。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就像体育赛事一样，我们要通过很多的演示生品，通过兴趣爱好带动年轻人，但是同时灌输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很精髓的部分，对吧？这个我觉得这是相通的。所以其实我在现场我专门去了，其实这家店大家熟悉，就是我们身边的肯德基，进了中国30年了。然后我在现场这个店里拍了一些图片，我这感触也很深，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不知道现场嘉宾有没有看到，这是他们的快餐桌，他们一个明朝的一个凤冠霞帔，这个的形象就体现在一个桌子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图案，是还挺美的。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进过国博的话，可能大家都对这个展品并不熟悉，他们很多都是无价之宝，如果你不专门去博物馆看可能都没看到。但是呢，吃饭的时候如果可以顺便看到，你看这个在这面墙上有关于这个凤冠霞帔的这个介绍，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所以一边吃饭看墙上就有这些的介绍，是一个特别好的渗透， 增加很多的知识， 对吧？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式就很活跃，也没有让你灌输性的，顺便就看见了。而且它通过它的颜色配搭还有它设计感特别强，也有意思。比如他们今年还找到了这个段奕宏这个演员作为他们推广大使，来讲述国宝和我们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门店都可以找到这个大屏。这是当时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明朝的一幅长卷的一个叫什么 局部图， 对，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做成了声光电动起来的一个互动形式，包括现场你拿下载手机 APP 就可以跟它动起来，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屏幕，这其实有点像赛场外的那个互动体验区。 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呢现场的这些东西吧，给了我一些比较大的感触。 我觉得这种是文化的一种植入。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体育赛事的这种特别像。很多年轻人是喜欢赛车，喜欢足球，但是可能对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文化植入到赛场外， 植入到这个赛场的体验区，让我们顺带手通过兴趣就了解到我们身边的事儿或我们的历史和文物，我觉得形式更好。所以在国外，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外的赛事比较成熟，他们的这个组织啊比较管理团队都比较有规模，同时呢组织方面比方说怎么说呢，守规矩，对吧？所以呢比较规章制度很强，大家那个参观和旅游也比较有序。但是我们国家以后在办这种全球性赛事的时候，能不能从我们国家的特色出发，做一些有我们中国元素的东西出来，不光是有中国的这些歌手啊出现，包括一些图案，是不是？ 对， 我说有点多。 不是，这个在拉斯维加斯就有，上次有一次就是叫武林风的一个摄制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现在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节目，专门在当地进行这种把直播带到那块，然后现场很多的美国观众看到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功夫表演或什么之类的，觉得我觉得这也让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种认同感。 对，没错。所以这个每次一到这个大赛都会有这吉祥物，其实吉祥物是一个很好去传播这个不管是各国呀还是各个俱乐部啊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比如说那会儿咱们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 对 啊， 我觉得那个非常 五个娃嘛，是吧？ 包括我们的开幕式那一次真的很震撼，直到现在过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中国元素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让你填鸭式的，就是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且还能感受深深的这个中国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举办大型的活动带给全世界的一个展示的机会嘛。 对对，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办赛事可以像这次跟这个快餐品牌肯德基学习一下，比如这次他们使用的这个商朝后期的后母熔鼎，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重的一个青铜器，这个以后的形象我觉得就可以用在举重比赛里嘛。是吧 是的。 你知道这我觉得这种植入其实蛮好的，在美国有一个商店里他们卖的中国元素的一个手提包，这个手提包就是在美国经常有这个打包盒，这个打包盒只要是中国餐厅的话，它那打包盒都是那种小方的白的，上面有那种小宝塔，然后他们把它这种小把打包盒做成一个手提包，然后就来到这个餐厅的时候去用这种手提包，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其实你看尤其美国很多国外的中餐厅，你说那个菜真的做得很好吃吗？现在当然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但好吃的还是少数，至少一半一半吧。但为什么很多外国人还是愿意去，他们真的是为了吃那个炒面吗？我觉得不是，他们就要的那种中国的 感 觉，感 对吧 无论是刚才鱼提到的打包盒，你看一般中餐厅那个在国外的打包盒都是方的， 对， 一标志性，这个人 统一的， 对，这个人手一拿我就知道它里面放的不是炒饭就是炒面， 对 吧？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在举办赛事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我们中国风标志性的东西渗透出来， 这也是一种文化符号， 对吧？三位任重而道远。真的，以后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养成我们很多游客的一种去国外或国内离开北京的一种观赛旅游的意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国外或者是北京的其他地方，国内的其他城市，在观赛的时候守规矩的意识。第三呢，就是时时不忘在举办的时候体现我们中国人素养和特色的地方。 是这样， 对啊，这次世界杯咱们还不是还准备了这个中国球迷的观赛礼包嘛，对吧？ 是吗？ 里边有很多， 里边有什么？我一听礼包两个字儿， 什么这个观赛服啊，一些纪念品啊，包括这个大家在我们这个就是购买这个产品跟球票的时候啊，在年前那个阶段啊，大家都会收到这个官方的吉祥物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对， 哎，就是我觉得有什么一个在第四时段，我们给这些可能即将有想法出国或者是去其他地方观赛的这些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指南。如果他们现在打算以世界杯为例，我打算去看这个比赛，然后首先他们应该有几步走，需要做什么，有什么准备工作没有，给我们专业性提示一下。包括全家出游有什么可玩的，也给其他不喜欢比赛的人提供一点贴士。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啊，主要就是对当地的天气一定要有所了解啊。对，因为这个俄罗斯呢，它有的城市温差还是挺大的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大家这个在这个服装上准备一定要准备的齐全一些啊。这个其实冬季的外套也是要准备的啊，虽然是在夏天比赛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要对当地的交通的一个条件有自己的一个预估啊，因为这个咱就拿世界杯举例吧啊，这个俄罗斯政府说了，说这个 在世界杯期间呢，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可以给报销，说白就是免费。 哦， 但实际上 对他们当地市民吧，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大家是在比赛日当天，然后凭着这个每个球迷会有一个叫做球迷签证这么一个东西，啊，凭此物品呢是在某些交通上免费的。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个广大的球迷呢，还是要提前花钱去订，这样比较靠谱一 些。这个是球票吗？ 这个不是球票，但是也是大家入场凭证的其中之一，一个凭证。 哦，其实在英文里有这样一个词，就是 pass， 对吧？应该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吗？ 对，没错。那它其实这次的这个英文呢叫做 fan ID， fan ID 啊，就叫做这个球迷身份证或者叫球迷签证，这样的东西。那么它的这个优势呢是第一个啊，那么凡是凭借 fan ID 的这个球迷可以在这个6月5号到7月25号期间可以多次往返俄罗斯境内，说白了就相当于一个签证，但只是这个期间段有效啊。但是呢这个当决赛结束以后啊，你只能出来，就不能再回去了。 哎，那可是这个 ID 怎么拿到？是买球票就会有吗？ 啊，对，这个从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购买的球票呢，啊，我们会把这个fan ID 给大家准备好，管大家要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料，然后把这东西提前寄到给大家。这样的话，所有的球迷就可以拿这个fan ID 提前拿好了，然后就去俄罗斯境内。 哦，我可以理解为，其实相当于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如果想去现场观赛是免签证的，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一说。 但是手续不免，还是要有一个步骤，需要提交的资料还是要提交。 对，没错。 但是就是免签证了。 对，就是免签的。 哇，那 可以这么理解， 这可以说是官方提供的非常便利的一个政策了。 嗯，对，而且还涉及到一点，就是包括有些球迷啊，这个他们可能这个国籍呢，可能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呀，或者已经是美国国籍等，那么在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去俄罗斯是在签证的政策上是免签的，但可能大家就会认为我不用办翻译地了，因为我免签啊，但实际上不是啊。如果说你是以观赛为目的去现场看球的话，你一定要办这个fan ID， 这是一定要有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了，它第一个首先是你入关的一个凭证，一个条件；第二个是你能够成功入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 哦，入门不是看门票，要看这个。 这两个都需要看。 哦，同时看。 对，都需要。 这个fan ID 相当于是你跟你个人信息连接在一起的，对吧？ 没错啊，是这个意思。 哦，其实它相当于做了一个防作假的一套方案。 对，那么。第一 个 作用， 防倒票， 没错。 对，第一个作用就是防倒票，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实际上是可以防一些所谓恐怖分子啊之类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啊，是可以防一些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观赛记录的一些叫足球流氓吧之类的，就是经常好事啊打架的一些球迷。当然咱们中国人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文艺拘谨的。 我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实名制购票，这一次世界杯， 对 吧？ 对对，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和您的信用系统，个人的信用系统是挂钩的，尤其是以前的观赛记录。 对，是这样。 有没有说有家庭的这种综合的 家庭套票？ 对啊。 家庭套票实际上这次并没有这个推出来，只针对于这个世界杯而言，因为这个 但是认证还是每个人认证， 就是靠每个人 是吧？ 对， 人 每个人。 但是有没有比如说买三张票一家人会不会有优惠呢？ 这个的话目前没有 也没有。 对，没有 人家这票不愁买是吧？ 就是没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比如说像一些俱乐部的比赛，比如说儿童啊，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他的这个票价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对一些这个残疾人、 残 障 人 士、 老年人， 对他们这个价格都是不同的。 这个票其实就是像欧美国家的长期的，就是不同人群它的一些区别优惠票价，比如长者和小童票嘛。也就这样的区别，但是总体来说，您人买的再多，人家也不会便宜，因为人不愁买哈。 除非你买的特别多，把球场都基本上包下来很多座位。 我的天！ 对。 哦，咱们聊下一个话题。准备了这些那个翻 ID， 也就是实名制购票这个步骤之后，还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就是你要对你观赛的城市有所了解比如说啊，这次这个2018年世界杯，它实际上这个很多小城市之间是都不能直飞的。它有点像咱们80年代中国那会儿的情况，就是你都需要 基础设施并不是发达 对，就是你都需要通过这个莫斯科跟圣彼得堡进行转机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在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的时候自认为就是说我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感觉很快，然后可能没有提前去查一些它的一些行程跟航班 啊，所以这个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问题，如果到那时候没有提前解决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专业性强的旅行线路了。 对， 提前做好准备。 而且我觉得有他们这样的机构是特别好的，就是省去你很多的中间的这些麻烦，而且你们是特别专业角度，能知道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我觉得很多球迷他可能更喜欢在专心看球上面啊，不要让一些零七八碎的去影响他们， 去打扰他们。 对吧，有的时候看这个还得想着哎呦下一场我得转飞机了，那这个可能更麻烦。 我觉得这个跟背包客不冲突，有的人对于旅行来说，说我喜欢自己出行，不喜欢团队，但是哪怕是背包客或这种独立出行能力非常强的人，可能在观赛的时候由于他在这个领域不够专业，也未必能做得很好。所以就是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如果您个人能力特别强，然后经常有这个出门观赛的经历的话，就可以提前按照我们刚才小齐说的这几种方案提前准备好。如果不是特别的顺利，就可以找像三位来宾来到的这种专业运营境外体育旅游团队的这种形式，方便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不然如果 抱团挺好的 对，就怕就是钱花了到了那儿，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失控的，没有看到自己理想的比赛就不好了，对吧？ 对，还有一点我需要补充一下，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交通，尤其莫斯科非常的堵车，所以就说你要打出很大的很长时间富裕量去提前到达球场。莫斯科因为它那个堵车是分应该是一到九级还是一到十级我忘了。经常会有比如说那种特别严重的堵车，八九级啊什么的，然后你看哪条路全都是紫红色，几乎那个车就在马路上停着。 莫斯科的地铁线路你知道吗，就像迷宫一样那儿对我来说是噩梦。我带着我妈和小姨两个年纪大的女人跟着我，我自认为出去旅行的经验丰富，下了飞机我想坐地铁肯定不会堵车呀，结果一下到地铁我就傻了， 进迷宫了。 一，那个语言跟英语没有关系，二，它的左右两个轨道我们默认为像北京啊这个地铁轨就跟国外很多一样，对开是这样的，这条线路就是走的这下面，如果想走下一条线路，哪怕比如都是东单有两条线汇合，我会上下层或上层这样，但他们不，他们就左边右边两个对开的线路，但是走无数条线，你并不知道即将来的这条线是去哪儿的，再加这语言又和英语没有关系， 有点像日本。 对，我整个人是崩溃的。我记得我当时就站在地铁那儿，就像五花大绑一样的迷宫似的地铁，我在那站了大概十分钟没说话 就懵了， 我妈就没有敢叫我，因为她觉得我已经懵了后来还是找了一个老奶奶就是带我上路，我才顺利找到酒店。所以就境外很多的交通情况是我们预期不到的， 而且我觉得比赛期间肯定有很多是限行的，肯定是那种比如周边都 禁 言啊，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之前没有做好攻略的话，就算你打出富裕来，你可能比如说打个车去，然后但是到那儿你也会发现哎这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对， 是的。 哎，有没有什么特色有意思的游乐区可能会开，或者有一些什么特有意思的厂商要进驻，可能对于一些不主要是为了看比赛在场外也有的玩的，有没有一些提示？ 其实我倒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世界杯嘛，所以很多球队它并不是很热门，或者就是说很多球队的一些周边纪念品并不是大家能在国内的一些这个足球的相关商店或者品牌当中买得到的。所以这个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收集好啊。包括我在这个法国就有一很大的遗憾，就是冰岛国家队的队服啊，当时没有能够买到啊，所以相当于这种相关的一些东西吧啊，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是非常限量啊，而且也是非常难得一个机会，因为你很难有一个契机能够让这么多国家聚集在一起去买这么多国家特色的一些商品东西。 哎，我觉得像这种球服可不可以我们中国也能买到然后带过去？ 就是咱们能买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球队啊，像一些品牌店都可以。 比如这次世界杯巴拿马队的球衣，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是买不到的。 所以其实 海淘不是也挺重要的，也方便了。 但是就像刚才们说的嘛，这种专业的赛事门前一有可能限量款，二是那个意义不同，所以和我们有的时候在网购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门口都是官方的嘛， 对，官方的。 对 不过这个大家可以去找谁买呢？找他们的这帮球迷，从本国来的球迷身上去买， 现脱下来是吗？ 不，他们很多人会拿着队服去卖的。 对， 但会不会也有那些仿冒品啊不够那个什么的？ 但实话说再仿冒的话它的这个样式在咱们中国也是很难去买到的。 真的吗？ 对，确实 价格会低廉一些。 对， 我其实我有时候想啊，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呢？我会有点麻爪儿，你知道吗？当我预期不到的事儿，在不同的国家在处理赛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组织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对， 我会真的有点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呢，求助一些专业性的运营团队，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另外就是像冰岛刚刚那个球衣，我们没想到他上一次的比赛的时候表现得这么卓越。 对， 所以如果我能囤一件他的球衣的时候， 嗯， 当别人都买不着，我穿出来就会觉得好有面子。 没错， 真球迷。 嗯， 没错，而且你回国以后， 你说我吗？ 如果能穿上一件冰岛的球衣，一下就显得非常真了。 哦，你还有点距离。 他说了是显得非常真，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你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这是冰岛队队服，不懂吧？” 就是我早就看好他们了，是不是？ 对。 那最后有什么特别的贴士和我们听众朋友讲的？要是出国观赛的时候，还补充说明一下。 出国观赛主要第一个还是这个安全吧。 嗯 啊，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当地啊，这个警力，不管是这个安全方面，是准备的非常周全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个人啊，尽量呢少跟一些这个聚众的一些外国球迷在一起这个喝酒啊、或者这种行为，对，注意安全。嗯， 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当入场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携带太多东西，尤其是背包什么的，因为是进不去的。 对， 你还要找地方去存，很麻烦。到最后结束之后，你还要找地方去取，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哦， 所以尽量就是一切从简。 通常都是不让带的，是不是？ 你大型的包都是不让带的，除非是一个腰包或斜挎包这种。 小包 哦，腰 包什么的这种。 双肩背肯定是不行的。 双肩背基本是不行的。 还有这个摄影器材呢，比如很多人想拍照、 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所有图片都是有版权的，你不能扛一个大机器就进去了。 手机可以， 长焦的相机不行。长焦相机不行。 常听我们周五版数码智享生活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国产的手机的功能不比单反差哦，是不是？ 没错。 没错。 哦，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举办赛事的规章制度，首先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国家风格不一样， 嗯， 别您背一个大单反去，镜头挺沉的，到那儿 不让进， 这个还挺难受的。 嗯， 有没有以前你们身边的同事就有背着去的？ 有啊，有很多球迷当时都是拿着相机长焦距的， 嗯， 啊就要进，后来人家就给拦下了， 显着很专业的样子。 对 对对，其实都是不行的。包括还有最奇葩的啊，我见过有拿那直升机要过去的。 哦， 这是最奇葩的 无人机。 你说的是对无人机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 我的天哪，我这都有直升机了。哎呀，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全球的顶级体育赛事门口有什么有意思的嘉年华。如果您是一个专业的喜欢去看比赛的朋友，都可以到赛场内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比电视抱着电视霸屏看要爽得多。当然了，家里家庭成员太太们如果说不喜欢，可以到赛场外去买，就像沙松的太太为例哈， 完全没有问题。 你是跟你太太说的吗？完全没有。 我说如果想球迷想去看现场看的话，我太太就算了吧。 他也听着呢啊， 咬着 立马就说哎， 咬着后槽牙说你继续买。 现在能回家吗？ 啊，我要不住你家去。 另外呢，刚才我们最后一时段跟大家提供了很多注意事项，如果想境外观赛的话，要么求助三位嘉宾，像这种专业的旅游团队给大家设计，或者呢你要提前几个月做好准备。现在如果你想去看六月份的世界杯，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其实都不算早，已经是稍微有点晚了。首先要抢票，然后要了解目的地国家城市，无论天气情况还是地形还是交通出行， 还有酒店， 还有酒店啊，酒店是特别重要。 对， 可能没地儿住。 我还是喜欢甩手大掌柜找他们好了。 你还是你聪明。 那你又有粉丝又有客户了现在。 啊，对啊。 继续努力。 嗯，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还有这个网友朋友的关注。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见。 所有烟侣百劫并头，难忘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敲响很熟才